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56集。齐城转身抱住迟之寒，闭上眼睛。迟之寒的身上一如既往的暖和，心跳很有力，帮他按摩头部的手温柔地让他心里那一点点因为陌生环境造成的紧张也消失了。有点累，今天为了出门折腾了一整天，虚脱一样的累，身体终于慢慢变得暖和，仍然在出冷汗，但是大部分都被迟之寒用温热的干浴巾擦干净了。空调运作的声音夹杂着迟之寒偶尔吸鼻子的声音，让他觉得无比安逸。他知道迟之寒还在生气，所以在恢复了一点力气后，在迟之寒又一次吸鼻子的时候，伸出手拍了拍迟之寒的背，哄孩子一样的语气安慰他： 不生气了，不生气了，乖。 怀里的人僵硬了一下，很粗鲁地帮齐城把绒毯重新裹好。齐城的嘴角微微扬了起来，一动不动地任凭折腾。齐城今天是真的过分了，在迟之寒去看他爸爸的时候，因为内心阴暗莫名发了一通脾气。迟之寒在阳光下的样子是自己这十年都无法碰触到的世界，一直逃避的世界。因为占有欲和自卑，那一刻根本没想过迟之寒的情绪，只是下意识的想要和那个世界隔离。直到迟之寒挂了他的电话，告诉他除非视频不然不用再联络的时候，他才醒悟，迟之寒从头到尾都知道他在纠结什么。自己的阴暗迟之寒看得很清楚，他向来只是嘴巴凶一点，对自己从来没有认真生气过，只有这一次他是真的委屈了。开门的那一瞬间，他看到迟之寒微微泛红的眼眶，闻到了客厅里的泡面味。幸好齐城来了，他总算能稍微兑现一些心里从来没有说出口的承诺，比如用尽全力一直宠着。手机上亮起齐宁的来电显示时，迟之寒心里是很慌的，总有一种诱拐了别人家的宝贝的错觉，但是不得不接。齐城已经睡意朦胧，而他现在最纠结的事情是今天晚上他们怎么回小洋房。他都还没舍得问齐城是怎么过来的，怒气和委屈都因为被齐城拍着哄了一句乖就真的彻底消失了。看着齐城因为疲累造成的眼底的青灰色，他能做的只有尽量让他暖和，哪里还舍得让他再去回忆对他来说灾难一样的过来的历程。接起手机的时候，他还指望齐宁能像之前那样坚持自己冷静理智的人设，结果并没有。护地狂魔齐宁在迟之寒接起电话的那一瞬间说了一长串不带标点符号的话： 齐城怎么样？周景硕和老赵真的是胡闹，居然现在才肯告诉我。你那么大的人了，做事情能不能有点分寸？他是病人，你再生气再委屈该让的还是要让一下呀。明天就要断药了，今天闹这么一出算怎么回事啊？ 迟之寒很努力地试图消化那一长串的话，但是齐宁歇了一口气又开始了： 回洋房的车子还在楼下等着，你看齐城的情况如果好的话尽量回去，他对陌生的环境有排斥心理，实在不行你今天就黏着他，哪里都不要去，听到没有？ 听到了。 虽然还是没完全消化掉这番话，迟之寒回答的时候简直是下意识的。齐城迷迷糊糊地动了动，又拍了拍迟之寒的背，哄孩子一样。迟之寒的鼻子酸了一下，帮他按摩的手更轻了一点。 还有 秦宁总算找到了标点符号。 他知道爷爷的事情了，这次他主动出来，如果能成功回洋房，对于见爷爷最后一面这件事倒是一件好事。 迟之涵皱眉， 这个傻子知道解药期前的状态是最好的，想无所顾忌地哄回女朋友，找了周景硕，还联络了赵医生，家里背着七成的专用车，后排密封，他上车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开到路上因为发病来来回回折腾了一整天才能到你家。幸好你家是二楼，齐城上楼前我们先和一楼的住户打了招呼。爷爷的事情是周景硕在画室发现的，他有个本子，里面很详细地记录了爷爷的病情，他一直都知道，只是谁都没说。赤小姐，齐城是我弟弟，我这样说或许有失偏颇，他值得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希望你下一次对他发脾气前能三思一下。或许我的要求有点多，脸皮也很厚，他能变好能出门我非常感激，但是我还是请求你能对他更宽容一些，不是因为他是病人，而是因为他是齐城。解药期间他可能还会暴露更多的阴暗面，你如果受不了可以给我给齐鹏打电话，不管如何抱怨都行，但是请你不要再像今天这样让他自己选择，他的选择永远不会对他有利，你明白吗？ 明白。迟之涵的声音更低了，吸了口气才开口，对不起。秦宁无声地叹了口气，转了话题，齐城醒了，因为刚才的那句对不起，正蹙着眉头看自己。迟之涵直接用手盖住了齐城的眼睛。 心跳血压都正常了，体温也暖和了。如果体力允许，我们尽量今晚回去。 齐宁挂电话前很不放心的又交代了一句。 对了，他没吃饭，一整天都在车里来回折腾。 好。 迟之涵挂了电话，一瞬间不知道应该是先掐死自己还是先掐死齐城。 我姐。 齐城声音还是哑，听起来没什么力气，但是语气倒是正常了。 嗯。 迟之涵的手又伸进绒毯里摸了一下齐城的背，总算有了点热气。 骂你了。 骂我们了。 迟之涵瞪他，只是到底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跟他生气上。 饿不饿？想吃什么？ 齐城的眉头微微皱起，他每次想吃什么的时候总是这么认认真真，他似乎做什么都是认认真真。迟之涵忍不住亲了下他的眉心。 小馄饨好不好？ 我想抱着你。 吃东西意味着迟之涵要下床， 这样会饿死。 迟之涵陪着他闹。 泡面。 齐城很认真地想了一个可以快速吃到还能顺便抱着迟之涵的食物，却被弹了下脑门。 你是想让我被齐宁砍死吗？ 今天已经够过分了，再为这位少爷吃泡面，他迟之涵可能真的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下床的时候看着齐城睁着眼睛要拒绝又害怕被他骂的样子，忍不住又凑过去亲了一下。 乖啊，我很快，10分钟就好了，我家有刚做好的虾皮，很鲜。 齐城吞了口口水。 汤里面加点紫菜好不好，弄点蛋皮。 迟之涵继续帮他描绘小馄饨。齐城又吞了口口水，终于不情不愿地点点头，在迟之涵出卧室之前又问了一句。 不生气了？ 迟之涵脚步停住回头。 气。不过等你吃饱了有力气了我们再算账。 齐城把被子往上拉了一点， 灯光昏黄，他倒是不怎么觉得这个环境陌生，毕竟身边都是迟志涵的味道。迟志涵喜欢蓝色吗？房间里都是蓝色的装饰，挺好看的。齐城很放松，先是小勺小勺地被喂了大半碗小馄饨，然后用热毛巾清清爽爽地洗了一把脸，迟志涵还帮他擦了护肤品。现在半躺在床上，摸着床下面的电热毯，问得十分疑惑， 为什么我们那边没有这个？ 迟志涵很不淑女地翻了个白眼， 因为你家有暖气。 可是这个舒服， 不能常用，用多了会上火，你本来就容易脱水。 迟志涵指了指床头柜上的大半杯温水和一小碗熟好的药， 你先吃药，我冰箱里的面膜快过期了，我要去做面膜。 我也要。 齐城看着迟志涵很认真。迟志涵走近，凑近齐城的脸， 你现在很亢奋，是因为药的原因吗？ 亢奋的都不像他启程了，看到什么都好奇。迟志涵床上的东西，从绒毯到枕头到四件套，他都想要，尤其是绒毯，甚至逼着迟志涵直接在剁手网下单买了五条，还惊叹了一下便宜的价格。启程点头，脸有些潮红，很老实。 现在药慢慢起效了，后面还会睡不着。 所以每次发病他都不想吃药，哪怕咬破嘴唇也想靠自己清醒。今天是实在没办法了，出门这件事对他来说目前还只能依靠药物。 其他呢？ 迟志涵坐在床边，伸手去摸齐城的额头，结果被他拽着手放到嘴边亲了一下。亲完后眼睛弯弯。 其他没有了。 药效过了之后呢？ 齐城沉默了一下。 头痛、恶心、脱力，然后继续睡不着。 所以齐城出来就是有代价的，好不容易把状态调整到最好，结果变成这样。 明天不能减药了，对不对？ 再过五天。 齐城又抓着迟志涵的手亲了下，下了结论。 但是反正现在心情很好， 哪怕是药物导致的。亢奋的齐城主动开始安慰迟志涵，仍然拉着迟志涵的手，反复强调： 我好很多了，以前就算吃光一瓶药都走不出来，真的好很多了。 他以前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有这么一天，刚才站在门口按门铃的时候，心底居然有点小小的骄傲。他很多时候都不像是个男朋友，今天终于可以敲开女朋友的门，哪怕只是说一声对不起。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